访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故乡们，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3分，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节目，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你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哎， 这是一个快乐的周五，周末马上就要来了。 对啊，因为这个我们两个搭档的时候呢，都是在最近啊，都是在周四周五的时候陪伴大家。在 看到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周末的曙光了， 看到周末的曙光了。我们都在跟大家这么聊。周末什么安排？ 周末什么安排？周末，好好的写文件。 好好的写文件啊。 好好的工作， 准备最近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对，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 压力比较大，昨天晚上都失眠了。 失眠了。 没有关系，但是今天看起来气色还是不错的。也提醒大家啊，最近这个天呢，尤其是在北京啊，大家这个一早一晚的确实凉了。 太凉了。这个北京的深秋啊，就是突然一下就来了，没有初秋，没有预警，就直接进入深秋。 对，所以说大家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小伙伴们也都在聊，哎呀，说这个季节呢都不知道穿什么衣服，秋装是买还是不买呢，对吧？你买了之后呢，可能这个 秋装在北京非常尴尬。 对，我 直接上羽绒服。 对，比如说我买一件这个薄薄的外套啊，买一件小风衣啊，可能穿不了两天，哎呀，你这个9月份穿的时候呢，热 热 热是吧？你现在其实刚刚的 刚到十月中旬， 刚穿半天，觉得冷， 啊、冷又不行了、哎呀，所以说这是比较尴尬的一件事情。 是的， 啊、但是呢，这个大家别怕麻烦啊、 别说风衣的，我这两天露个脚脖子，我都觉得冻得慌。 露脚脖子，脚脖子是冬天露的事情比较拉。 脚脖子是冬天露的。 在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在职场当中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研究啊。 嗯。 然后呢，我们这个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吧。 做一个预告 啊, 今天有大咖要来了。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同样在今天九点钟到十点钟我们第二个时段的时候啊，猫猫狗狗的两位非常年轻、非常优秀的创业者， 嗯， 然后将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然后昨天呢，他们在这个啊小米有品的这个平台上线了一款众筹的产品啊，昨天、众筹的周期是两周，但是呢昨天一天已经完成了众筹目标的400%，对， 就相当于超了三倍呗， 超了三倍， 哇，太厉害了。 对对对， 猫猫狗狗听上去像是一个服务宠物的品牌。 哎，对、没错啊。 今天会带猫猫狗狗来吗？好期待呀、 猫猫狗狗我觉得 进不了直播间， 好像不让进啊，但是可能会带。 哇，什么时候能抱一只猫咪在这里直播呀？ 啊，然后看着这个猫咪，然后用他们的产品用得特别爽，是吧？ 嗯， 对，他们会带着他们的这个啊，昨天新上的一款众筹的产品， 嗯 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们的这个产品设计上的一些故事，还有他们的创业故事。我们来， 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一个针对于宠物的创业呢？ 对，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一起来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接下来开始我们上半个时段的职场新研究。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这个 暴露弱点能让团队更有凝聚力。 哎，对，咱别说在职场当中啊， 嗯，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 嗯， 是吧？大家是愿意暴露自己的弱点吗？ 我愿意。 愿意啊？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女生有的时候暴露一些弱点，其实是有一点小可爱和小可怜的。就是你不能显示的那么强，别人就会说你女强人、说你这个对，就是太刚烈，然后之类的吧，种种 啊。 因为我觉得应该把我们的女性的优势发挥出来，有的时候暴露一些弱点会有更多的好朋友来帮助你。嗯， 哦， 但是你看在我们的平台上就这个网友说了，说不愿意 暴露弱点， 不愿意。 你看比如说刚才 我觉得男生应该不愿意， 对， 大文你愿意吗？ 我啊，也分事儿， 也分事儿， 分事儿分时候、 比如， 比如说，但是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 嗯， 暴露弱点， 嗯， 啊，那你比方说在老板面前， 嗯， 啊，我业绩没有完成， 嗯， 对吧？那你还暴露弱点，嗯，我那个，你最近 这叫找借口 啊，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对吧？ 嗯， 啊，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因为人无完人嘛， 嗯， 对吧？你事实的时候就是，别让自己撑得那么强，那么累啊。 是的， 对，然后呢，在这个尤其是这个亲近的朋友啊、家人面前， 嗯， 啊，适当的放松一下啊， 全是弱点。 啊，全是弱点。好吧，我们接下来之后具体的跟大家来聊一下啊，这个在职场当中暴露弱点，说能够让一个团队更加具有凝聚力。 怎么会呢？ 啊，我们在职场上的时候呢，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比较尴尬的瞬间，比如说啊，开会的时候开个玩笑啊，本来想这个缓解一下大家这个啊紧张的这个氛围，但是呢冷场了，大家都没笑， 可能说的是个冷笑话。 哎，冷笑话。讨论工作的时候呢却跑题了，气氛越来越紧张。虽然这样的瞬间呢让人难为情，但是作家丹尼尔·科伊尔却认为工作时暴露弱点能增加团队的安全感，打造高效的企业文化。 嗯 啊，在沃顿商学院的活动上呢，科伊尔让在场的每个人呢相互问问题啊，坐在活动现场左侧的人要向同伴描述他们以前养的宠物啊，宠物。说坐在右侧的人呢则要争论啊，说讨论一件自己一直希望做但没有做到的事情。但讨论宠物的人呢，哎，大家很快就聊起来了，就特别火热。哎，说我们家这猫怎么着，我们家狗怎么着，是吧？你看这个一会儿， 因为这是一个门槛非常低的话题。 哎，而讨论自己遗憾没做成事情的人呢，一开始就很犹豫，但话题啊一旦打开，他们的对话跟肢体语言明显比聊宠物的人更加生动，讨论也更加激烈，就恨不得就拍桌子，我跟你说，哎呦，我去年我赔的哟，我跟你说 啊，说说 就知道离不开钱啊。这个科伊尔解释说呢，说这两个问题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描述宠物呢很简单，人们很容易说上一整天，但是描述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儿呢很难，因为这需要人们打开心扉。根据社会学的研究呢，如果让人们一起进行有挑战性的游戏，敞开心扉的一方分数会更高。科伊尔表示，向团队暴露自己的弱点可以构筑亲密感、信任还有凝聚力。 嗯，对，其实这个我也想到最近啊，这个好像看到一篇文章啊，然后对应了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就是说你这个我们说这个高情商， 高情商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害不害怕麻烦别人。 我挺怕麻烦别人的， 别人 有的时候 啊，比如说 是这样的，我是大事特怕麻烦别人，小事有的时候喜欢拜托别人， 小事喜欢拜托别人。哦，其实那就是， 但是还是怕麻烦，而且 怕麻烦， 通常麻烦之后我都会在就是择机去报答。 择机去报答。 对， 但是其实在麻烦别人的过程当中呢，你其实能够检验对方对你的一个态度。还有就是， 那是 对，在麻烦别人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检验，我们的三观是不是合适，我们是不是可以真正的成为朋友啊。因为当你麻烦别人的时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你是遇到了困难啊，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就向别人求助，向别人求助呢，其实在某些程度上也已经暴露了你某些方面的弱点。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对方啊就没有什么，没有嫌弃你啊，然后也没有说你不好，然后而是也同样的敞开心扉去帮助你，这个时候就会迅速的增加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心理上的距离，有没有？ 那是 啊， 因为能够就是这个去帮助别人的人，他也会想了，虽然他一开始没想明白为什么要帮助对方，但是帮助完了之后想，哇，我都费这么大力气去帮对方了，对方对我得是多重要的人呢、肯定是我一老铁，对吧？ 对，没错啊。但是呢，话说回来之后啊，咱也不能什么事儿都麻烦别人， 是 吧？是 的。 然后比如说这个， 尤其是有的时候不能因为自己懒就麻烦别人。 对。然后这个，咱们比方说这个合租啊，这两人，这个就很多的朋友们，现在年轻的朋友们，尤其是在北上广深一线大城市啊，这个啊，分担经济上的压力啊，房租的压力，大家会产生合租，对吧？那你合租的过程当中，其实啊，这个生活上的一些默契程度啊，其实挺重要的。如果能够合租到一起呢，就是生活还比较愉快，比较和谐，说明两个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默契度的，你麻烦别人，那上午10点刚到单位，那谁，那室友，那个你给我回去叠个被子呗，我那被子没叠。 我这早上做饭抽烟机没关 啊，对，早上抽烟机没关，咱家那厕所 水龙头也没关， 水龙头也没关，咱家那厕所灯也没关，你要不你回去关一下吧，你要不这个对吧？ 这不叫麻烦， 这叫什么？这叫 智商低， 这叫智商低， 生活不能自理， 生活不能自理。对，当然说这个还是有前提条件的啊。事实的说，就是真的你在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让别人能够看到你的用心和用功， 是的 啊，和付出还有努力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真的 你展露出了一些弱点， 如果 大家都会包容，甚至觉得你很可爱， 没错啊。所以说，就是不是说这个什么事儿啊，咱都能这个暴露，你生活不能自理的事儿，你还是要问问自己，还是要提高一下。然后这个科伊尔啊，他写了一本书啊，叫《文化密码：成功团队的秘诀》。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走访了很多具有卓越文化的团队，他就发现，他说这些团队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已经将团队成员脆弱的时候变成了就是一个流程，叫运营流程化啊，向团队成员暴露弱点已经成为了这些优秀团队的一种习惯。所以呢，这科伊尔就认为啊，说这个企业的领导者呀，也可以试着去暴露团队成员间脆弱的瞬间，增加团队的安全感，打造高效的企业文化。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想增加自己和自己同事的一些亲密度，然后呢，想增加自己团队的凝聚力，你不妨自己这个尝试去暴露一些自己的弱点，和缺点。 暴露自己的弱点， 这个其实缺点和弱点还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 的，对吧？这个弱点呢，是说我有所为有所不为，我有长项有短项，对吧？我有我可能不太擅长的，去暴露这个方面，然后呢，通过让其他的这个团队的成员去补足你的这个弱点，来形成这样的团队凝聚力。 对对对，没错啊，这是暴露个弱点。那谁呀、啊？那个老铁呀、啊？ 那个，我跟你说一个我特别不擅长的事儿呗。 嗯， 不会赚钱，差钱儿。你说这个时候别人怎么帮你？你说老铁，我也是。好的，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动感的歌。如果大家在上班的路上的话，啊，我们开始一天， 陪伴你一起出发， 陪伴你一起出发。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的是职场的新研究啊，暴露弱点更加会让团队有凝聚力， 有凝聚力， 有凝聚力，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如何在职场当中啊然后高效的合作， 高效的合作。 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跟大家聊的已经这个暴露弱点，让团队更加有凝聚力。如果有了凝聚力之后，大家其实能够很好的进行合作和发展。 这个不就是我们一首老歌里唱的吗？ 怎么说？ 一根筷子哟，容易被折断 啊。然后， 十根筷子哟。 这等会儿那个歌怎么唱来着？想想。 一根筷子哟， 卡了是吧？ 卡碟了。 啊，总之就是一个好汉也需要三个帮的意思。 对。 然后呢， 一个团队的这个效率哈，决定了一家企业它能够走得多远。 哎，对，没错。其实，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就是无论什么行业，我们都非常强调合作还有协作。但是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过度的合作呀，也会造成不必要的压力还有 过多的工作量。 什么叫过度的合作呢？ 啊，你本来想帮助别人，结果自己却扮成了团队前进的绊脚石。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过度的合作，就是在我理解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主要问题、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他都要抓，可能不分主次。哎呀，就这个我去忙一忙，那个我去忙一忙，他没有头绪，没有顺序啊。看起来之后，你好像在很忙碌、很努力。 嗯， 但是呢，对吧？ 嗯，我猜想呢，这个、不必要的合作是说现在有很多形式主义的合作，本来这个工作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或者两个人有机的结合就可以完成的。 哎， 可是为了突出团队的合作，专门要开个会， 先开会， 为了讨论工作分配给谁， 后拉群， 再开个会， 后拉群， 叫这个会山会海 啊，然后建个群， 对， 是吧？建个群之后呢，群里 发些红包， 丢一红包啊，鼓励鼓励 大家，打打招呼， 打打招呼， 道个早安， 啊、 道个晚安， 道个早安， 报个到，打个卡， 哎， 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过多的合作。 哎，对， 包括巴布森学院全球领导力教授罗伯特·克洛斯在内的28名研究人员呢，用了8年的时间来研究高效合作的问题。他们通过调查、邮件分析和访谈，希望找出最高效、浪费时间最少的合作方式。包括福特汽车和通用电气在内的培训项目，都采用了他们的这项研究。 大企业， 嗯， 啊，是吧？然后、这个、 大企业更需要这个合作的高效。 哎，没错，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很多的职场创业类节目当中，包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嘉宾啊，他们也会去聊到的。就是有时候说的，说这个大公司为什么进行这个组织更迭呀，或者说这个产品推出的时候，一系列的东西好像就比市场反而要响应的要慢啊，反而是一些小公司就那种传销好掉头。 嗯 啊，然后呢我非常能够适应市场的一些变化，推出消费者。 也是因为大公司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科层制吧，就是一层一层的这种、 哎、 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们还是有很多形式的东西可能会大于这个、 哎、内容。 对对对， 嗯，这个研究发现呢、啊、说许多过去啊只需要跟少数同事合作的办公室白领，如今要把85%的时间用在各种各样的合作上，比如说什么现场会议呀、邮件呢、电话会议呀、即时通信呢、啊 嗯， 而且呢，对合作的过度重视，已经让原本是职场优势的一些素质变成了缺点啊，帮助他人的欲望、对职场掌控力的需求，甚至是让同事看到自己的擅长、特定事物的愿望，都可能导致人们承担一些不必要的工作。 嗯，那造成过度的合作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呢是认同感驱动力。什么叫认同感驱动力呢？说的是当同事来寻求帮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产生类似于切跳反射一样的反应， 嗯， 倾向于一口答应。 哎，行，没问题，交给我了 啊， 交给我。 这大文，今天我这报告写的感觉不是特满意，你帮我看看呗。 你忙你忙，你走你的，没事儿，这就是你交给我了。 嗯，这种感觉呢往往能提升个人的自我认同，也就是说在刚刚这个场景里，大文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认同会提升， 哎， 以及同事对你的认同。你看我让大文帮我了，那我肯定提升我对他的一个看法，对吧？但是如果不把握好度，将不要不要不会变成为被人赖上的老好人啊，要不就会成为被别人赖上老好人、嗯、要不呢就会导致工作过于繁重。 嗯 嗯， 然后呢还会有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事情我给你满口应承下来、 嗯、 然后给你很大的期许啊，但是呢后续我忘了或者说没做好， 这就不是老好人的问题了。 哎，对吧、嗯、其实然后也会透支自己的一个信任度。 是的，嗯， 对，然后研究中呢，访问的一个职场人士，就是因为太沉醉于帮助同事之间获得的这种满足感，结果呢，不能平衡好工作的强度，让自己精疲力竭，甚至还会出现健康方面的问题， 嗯， 最终，哎呀，让自己不堪重负，辞了。 嗯，我就看到过很多这个公司的或者团队的这种群哈、啊、微信群 啊， 大半夜的还在说，哎呀，我在学习什么材料，然后向这个领导汇报工作。 嗯，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过度合作的一种表现。 对、嗯、没错。比如说还有一种啊，然后这个加完班， 嗯 啊，然后呢这个啊， 必须要让领导知道我加班了， 11、12点啊、嗯、半夜1、2点钟， 嗯， 然后走出单位大楼的时候啪 拍张照发到朋友圈，啊，这个时候 了，你见过一两点钟的北京夜景吗？ 对，你见过这个啊，就是回去现在已经没有地铁了，我一定要，我还必须要打车了， 嗯， 啊，然后发张照片，啊，这个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啊。然后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二个原因呢，叫做措施恐惧感。啊，措施恐惧感呢，会促使人们答应参加原本可以轻松推掉的会议，然后也会导致人渴望树立难不倒的形象啊，不错过任何一个展示能力的机会。然后呢，克洛斯呢也给出了一些方法，说只需要调整几种行为，就可以重新获得合作上多用掉的18%到24%的啊这个数据研究这样的一个比例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提醒自己专注于最优先的事项。你看见我刚才说了吧，就咱们做事儿呢，一定得有轻重缓急， 嗯， 对吧？啊，然后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福特啊，这大公司一位高管，每天早晨都会留几分钟的时间进行冥想，帮助自己专注在当天的优先事项。你看昨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时候，贝佐斯是不是也是人不着急？ 对， 对吧？ 人家会度过一个悠闲的 上午，悠闲的上午， 然后呢，在五点之前要做一些少而精的决策，对吧？ 哎，对， 不能是什么都大包大揽的， 哎， 反而会让你不堪重负，而且每一件事情的这个质量都会下降。 哎， 那第二个方法呢，是说调整自己回复邮件的习惯，允许自己忽略掉一些邮件，避开不必要的需求啊。 嗯， 那第三个方法呢，是每隔一段时间看一下自己的日程安排，确定哪些会议可以略过哪些会议真正的需要自己参加。 嗯， 其实也是在教我们对自己的工作量哈说不字儿。嗯， 对， 嗯， 没错啊。 你为什么突然间瞪大了双眼瞪着我说对？ 对啊，因为就是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啊，其实这是你的一个观点，就是大家不要贩卖焦虑。 嗯， 是不是？不要那个，就是你比我今儿加班到几点是吧？ 嗯， 我周六周日我都不休息， 那叫贩卖努力 啊！就是那你不睡的话啊，你加班的话，那是做了一些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吗？ 嗯 啊，这些事儿可别比。 嗯 啊，你比来比去，那你只是为了获得自己的满足感，或者说就是。在某一个小的群体当中，团队当中， 嗯， 啊，我好像这个就是很努力的，然后我没有掉队， 嗯， 啊，这其他的东西就是我们还是需要用工作的效率， 嗯， 啊，工作的这个成绩，来这个评判的啊。然后我觉得有的一些这个，企业呀，公司啊，这个企业文化，我觉得也是需要，去适当的修正一些， 嗯， 啊， 更接地气一些， 更接地气一些， 嗯， 不能只看那些，比方说，哎呀，这个啊，你看那个谁，是吧？人天天加班，哎，这样的是好同事啊。 我觉得一个鼓励大家过度加班的企业，一定不是一个好企业。 嗯 嗯， 对，没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观点啊。 嗯， 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嗯 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首先你要完成你的分内的工作，对吧？ 没错啊。 然后呢，其次呢，就是在完成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提升它的一个效率， 对， 而不要拉长战线，然后给别人展示我铺了多少时间和多少精力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别人有早早做完工作都回家玩了的。 对，没错。 嗯，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一直强调的是这个工作呀、职场啊、这个， 嗯， 这创业呀。然后但是呢，同样跟大家要这个传达的就是大家一定要会休息啊。 嗯，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无论是这个几分钟的冥想， 嗯， 还是我这个泡上一杯自己喜欢的茶或者说咖啡， 嗯， 啊，或者说真的我今天我就晚起一个小时啊，如果不影响其他的事情的话， 嗯， 一定要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嗯， 对吧？ 是的 啊。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28，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职场当中的一些新研究、一些新的思考啊，希望对大家的工作呢能够有所帮助，对生活有所启发。我们一会儿见。 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短暂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陪伴大家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无论你是通过收听还是收看的方式，都希望你跟我们互动起来。 来互动起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上半个时段跟大家主要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在职场当中的一些新的观察、新的研究、新的发现。上半个时段我们跟大家说了，在团队当中啊，合作过程当中，你适时的暴露弱点，其实是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啊，可以让团队更加具有凝聚力， 凝聚力啊。 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职场当中如何高效的合作。啊，一些方法 如何高效的合作啊，这个刚才也给大家给出了一些小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可能有一些不必要的会议就别参加了， 对吧， 需要 那个什么微信微信群什么的，没必要拉的就不要拉了 省点红包， 对对啊，省点啊。然后还有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暴露弱点啊，然后还有就是高效的合作。那么问题就来了，就是你合作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冲突，意见不合，该怎么办？ 撕呗。 撕是吧？哎，这个态度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态度我觉得特别好。有分歧咱们就撕，一定得说出来是吧？一定得拼个 你 撕。 你干嘛那么兴奋？ 一定得拼个 你撕。你怎么那么嗨？ 这是因为啊，就是我们见的太多了，就是在工作 的忍气吞声 啊，忍气吞声，或者说为了就是 隐忍 啊，维护自己的 包容， 所谓在工作当中的一些 自己的利益、 嗯、 自己的形象、 嗯、 啊，但是呢反而不去坚持一些对的原则对的观点、 嗯、 啊，然后就啊，那好吧，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喽， 是的 啊、嗯、就是这样。哎，所以我就撕 你是不是觉得就是这个字儿从我嘴里说出来感觉特别违和？ 哎，不是，我觉得最近你这个变化挺大的， 变化挺大， 你知道吗？ 是吗？ 就开始已经有锋芒了，你知道吗？ 有锋芒了， 啊、开始亮剑了，你知道吗？ 开始亮剑，我的剑呢？我剑呢？ 你的剑。哎呀，接下来之后我们具体跟大家聊一下啊，说这个。嗯，为什么啊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 嗯、 避免冲突和分歧是错误的， 嗯， 这个大多数的时候其实人们都希望与身边的好朋友们好好相处， 是的， 真的是 大家都希望一片和谐， 一片和谐， 谁也不希望吵架、 哎、 对吧？ 对、嗯、但是呢哈佛商业评论解决工作冲突指南的作者艾米加罗却认为避免冲突和分歧啊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完全错误， 完全错误。 哦，这个 BBC 英伦网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分歧给我们带来了三个好处。 嗯， 那加罗注意到呢，说有些企业一直想谈论要多元化的观点以及包容的工作环境，但是当他们遇到分歧的时候呢，基本都会说我们不想听到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工作上取得成功的重要方法之一，其实就是提出不同的观点。 嗯，然后呢，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生物系教授法尔斯坦也认为质疑啊至关重要。 嗯， 在他的实验里呢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他们提交了一份将要出版的手稿啊、 嗯、 就会有评论者指出其中的一些重大的缺陷，然而法尔斯坦就说这个科学啊是一种允许分歧的结构。 嗯， 开会的时候呢大家互相争吵，争吵结束之后呢又一起去酒吧喝酒，尽管你不同意某人的观点，但是人们依然互相尊重着。哎，你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描述的这种大家没有问题，有事儿说事儿，是吧？拍桌子，今儿就撕了， 撕了， 对吧？ 嗯， 撕完之后呢， 我们粘上， 对。但是我们对事儿不对人， 是的， 对吧？然后完事儿之后呢，哎，大家就走。撸串去， 对，不伤感情， 不伤感情。 对，就像我们上一次邀请到的这个远方的家的三位编剧，对吧？ 嗯， 也是拍桌子吵架，打电话吵架，然后吵的都受伤了，对吧？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有的时候这是必经之路， 没错。 因为大家都和和气气的，说明这件事情里没有争鸣， 没错。 嗯 啊，如果没有争鸣的话，那么反过来之后，我们倒去想。就是那这件事情是否是有意义的事情， 嗯 呀，也就值得争论了， 是的 啊、 嗯、 对吧。 与人产生分歧呢会让人痛苦，但是也会带来三个好处，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有什么好处 产生分歧 啊。 第一个，分歧能够验证你的想法以及与你对立的想法。那智库思想学院的创始人福克斯认为呢，分歧有助于人们改进自己的论点，因为你会对那些利益会对那些这个意见进行高水平的论证，也会在自己的论点上精益求精。就是说当面临一个这个争论或者说反对意见的时候，其实你会不自觉地去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观点、 哎、 然后让自己的观点呢变得更加的完善， 嗯 啊，更加的这个滴水不漏，嗯，这其实是一个帮助我们进步的过程。 嗯，对，然后比方说这个对方啊说的这个观点天花乱坠的， 嗯 啊，听得我云山雾罩的， 是的， 有点听不太懂，但是我觉得不太对。 嗯， 那你不太对的话，好吧，那你就去努力，然后无论是查资料也好、啊、 政委呗， 啊，学习也好啊、 嗯、 对吧，然后呢然后再去组织自己的思维，然后我把他的观点当中找出漏洞，找出不足啊、 嗯、 我甚至给他驳倒， 嗯 啊，都是可以的。那你 的 这个过程当中自己， 我们都说头脑风暴嘛， 没错没错， 风暴本来就是不平静的，对吧？ 哎、 嗯、 对，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啊就是在这个无形当中也会获得很多很多的收获还有提高。 嗯， 然后第二一点啊，说你可以利用固执和偏见啊而不是否认它。 嗯， 美国的作家乔纳森·劳赫说人们偏见、教条主义和固执是激发出更好想法和动力啊。你希望人们走进房间的时候对一些事物深信不疑，他们表达出自己的意见，然后你就能综合利用他们的肯定、偏见还有分歧。 你看，偏见和分歧还可以加以利用。 哎， 嗯， 对，没错。最后一点啊，相对于自己的观点呢，我们往往更善于评估别人的观点。 大家想一想，相对于自己的观点，我们往往更善于评估别人的观点。 我们大家都喜欢对别人指指点点。 对，然后当我们自己独立思考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容易偷懒的。还会不断强化自己的假设，然后在脑子当中无形的，我这一定是对的，我这没错。哎，我怎么那么优秀？ 这叫固执己见吧。 对，我怎么那么优秀啊？哎，我太有才了啊，会有那种想法。然后呢，只有直面质疑并说服他人，找到别人的论点缺陷，就像我刚刚说的啊，同时也让别人找出自己论点的错误，你才能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否是正确的啊。如果你与意见对立的人真诚讨论的时候，他们驳倒你的不良观点，会给你阐述对立的观点，那么这样的时候真的就是，是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很爽的一种感觉。 很爽吗？ 啊，对，很爽的一种感觉。 只要你对于大家的这个感情哈有这个安全感，就说我们只要对事不对人的讨论，但是讨论完之后我们还是兄弟哈。只要你有这种安全感，那这个过程肯定是很爽的，对吧？ 对， 别这个突然间就进行人身攻击了啊！这样的撕可能是，我觉得不是针对于事情本身的一种思维。 对， 总之呢，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建议哈，是希望我们每天和自己、和同事甚至整个社会进行一次有效的辩论。分歧不是不友好的，也不是小气的，你可以带着同理心、同情心和善良去跟别人辩论。哎呀，最近在看这个奇葩说第五季。这个能感觉到辩论的魅力， 能感觉到辩论的魅力， 啪啪啪啪各种小火花 啊！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纷争和分歧的一个，聚集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哎， 特别好看。 哎，对啊，其实呢，就是这个呢，让我会想到这个，又是一句老话，一句老理儿，叫不打不相识嘛， 不打不相识。你看，也有这个网友跟我们 越热闹嘛， 对，也有网友跟我们说说，其实每个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对的，只是理解的层面和境界不同。 理解的层面和境界不同。对，所以说呢，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大家可以关照一下自己，我们可以尝试在不同观点、不同论点出现的时候，尤其是在你之前的工作当中啊，如果你是一个老好人，别人说什么都对啊，好好好，我去配合，然后或者说我有自己的观点，然后我不敢表达，我也不善于表达的话，那么在今天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之后呢，大家在工作当中不妨尝试着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啊，如果坚持自己是对的话啊，然后对方有这个很强的这个对抗性的话，那么不妨也把你自己变得有锋芒一些， 有锋芒一些， 尝试和对方 拿出你的亮剑， 对，拿把亮剑，对吧？然后尝试和对方进行一次辩论然后不管他是你的下级也好，你的领导也好，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的观点是有价值的，即便自己错了。然后你再， 你也帮助别人去完善了他的想法。 对对对，然后这是一个，总之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反正就对事儿不对人就好了。 觉得大家还是在职场中要不断的锻炼自己的胆量和勇气。 哎，对，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说大家能够做到，我问心无愧，我对事儿不对人，但是呢，他这个因为我跟他撕了之后，我们就说事儿，我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啊。那反而他不跟我做朋友了，不好好跟我做同事了，哈哈，那我检验了一个这个人可不可以是不是一个好的合作者。 是的 啊， 是一个小心眼的人， 小心眼的人，小心眼的人，那你搭理他干嘛，是不是？好吧，那么接下来之后呢，聊了这么多，给大家继续带来这个大伙儿非常喜欢的动感的歌曲，给大家带来一些能量。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Is really greener, warm, wet and wild.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 Sipping gin juice, laying underneath the palm trees. And the birds break their necks, trying to creep a little sneaky. ready. Turn it up, cause it's getting heavy. Wild, wild, west coast. These are the girls I love the most. I mean the ones, I mean like she's the one. Kiss her, touch her, squeeze her bones. The girl's afraid she drive a Jeep. And we're on the beach. I'm okay, I won't play. I love the bay, just like I love LA. Venice Beach and Palm Springs. Summertime is everything. Homeboys banging out. All that ass hanging out. Bikinis, bikinis, martinis. No weenies, just the king and the queenie. Katie, my lady. Look at here, baby. I'm all up on you, cause you represent California. 一首好听的歌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很多职场当中的新研究还有新方法，啊，什么试着可以暴露自己的弱点呢？啊，可以试着去撕一撕啊，去打一打呀， 试着亮出你的剑哈， 啊，试着亮出你的剑， 不同的观点。 哎，然后这些那个就目的是什么？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工作当中呢更加顺利， 更加顺利 啊，取得更好的这个工作的成绩， 进步的更快， 哎， 跑得更快。 哎，对对对对，嗯，这个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呢，让我们变得更加幸福， 嗯， 变得更加的幸运， 嗯， 好事儿接连发生在你的身边。 是的。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要说点这个让你变得更加幸运的三个方法， 让你变成 lucky girl lucky boy。 哎， lucky girl lucky boy、lucky dog lucky cat。 对，因为为什么说这个呢， 嗯， 就是这个猫猫狗狗 就是其实你越长大你越发现运气在一个人的整个的人生的进程当中，嗯，其实还是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的， 对吧？ 有的时候努力到了，有的时候这个时间也到了，嗯，但是就差一点运气。 没错，嗯，啊，然后为什么说这个 lucky dog lucky cat？ 嗯， 啊，因为这个这猫猫狗狗啊，这个我们人类的好伙伴们， 嗯， 但是他们没法选择进到哪个主人家。 是的， 啊，那如果进到一个好的主人家，对吧？给他们这个吃好的、用好的， 嗯， 那是挺幸福的一个一只小动物 啊。你是这么理解的？我理解是说， 你怎么理解？ 哎，我养了这只猫猫或者这只狗狗之后，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了 啊。 我觉得这只猫猫或者狗狗给我带来了幸运 啊， 它是我的幸运星，我就会叫它 lucky dog。 啊，嗯，你是这样去理解的？ 是的， 啊， 嗯。 那么我是一个反向的理解，啊，因为就是因为在现在是时间是8:48啊， 嗯， 然后还有这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下半个时段，这个猫猫狗狗的创始人就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是的，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如何照顾好你身边的这些小甜心， 嗯， 啊， 小甜心。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让自己变得更加幸运的三个方法。很多朋友们呢会把成功和失败啊归结为运气， 嗯， 认为运气呢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斯坦福的教授蒂娜齐利格看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让自己变得更加幸运， 嗯， 啊，在他的演讲当中呢，他也分享了这些看法。他说呀，通过长期的观察，运气很少像闪电那样戏剧性的降临，咔一下就下来了。 是的， 啊，像买个彩票，咔一下就没中。 嗯， 啊，运气呢更像风，有时候静止不动，有时候呢你根本想象不到它从哪个方向吹过来，你只是感觉不到而已。但是它其实一直都在你的身边。 通常情况下是我们在经过了这整件事之后在回想的时候发现，哎，那个时候我是被幸运砸中了脑袋。 哎，对。然后呢接下来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得给大家提出方法呀，对吧？我们 如何变得更幸运， 如何捕捉我们的幸运之风呢？ 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自己的方法啊，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幸运的一些小窍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这个 齐格利啊，这个教授给了我们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是说尝试走出舒适区，去承担小小的风险，哪怕是主动的和陌生人攀谈这样的小事儿。齐立格呢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说12年前在飞机上，他主动搭讪坐在旁边的乘客，对方呢凑巧是个出版商，他呢鼓起勇气和对方分享了自己的新书大纲，结果呢被对方拒绝了，但保留了彼此的联系方式。后来呢，他给这个书商呢发了一组自己学生的作品，对方很感兴趣，觉得可以出书。按照常理来说呢，这是件令人沮丧的事儿，因为出版商对自己的学生感兴趣，但对自己却不感兴趣。但是呢，齐立格并没有介意，照样邀请他和他的同事们来斯坦福和学生们交流。那这个时候呢，其中的一位编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写本书呢？齐立格把自己1年前分享给他老板的新书大纲拿了出来，2周内就签好了合同，2年内这本书在全球销量超过100万本。那齐立格说呢，很多人听了他的故事都会感叹说，你太幸运了。可是他的幸运呢，来自他愿意一次又一次的走出舒适区，选择承担风险。 就是给自己经常会有一些小小的突破，一些新的尝试，说不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 比如说勇敢的去搭讪， 好的运气，对吧？ 其实身边有很多的小伙伴都说，哎呀，从来没有搭讪过，我觉得搭讪好突兀呀，然后需要这个很大的胆量，而且怎么去维系这个搭讪认识的小伙伴呢？但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搭讪带给了我们的人生一种新的可能。 没错。通常你被搭讪的时候，你都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要看这个搭讪的人是什么态度。 先看脸再说。 不是，我是评判说，有些人他一看就是一个经常搭讪的人，是老油条了。那对于这样的人呢，可能我就就是不会有太多的耐心。但是有些人你一看他就是真的鼓足了勇气，在迈出自己的舒适区，勇敢的来结识你，我觉得这样的小伙伴应该鼓励。 那这个你咋看出来的？你咋看出来他是老油条还是一个 新手？感觉呗， 感觉， 第六感。 第六感。女人的感觉真的很可怕。然后齐立格教授的第二个方法呀，就是说改善和他人的关系。他说呢，当有人为你做某件事的时候，他们是把本可以花在自己或别人身上的时间花在了你的身上，你应该对他的行为表示感谢或者是一定的回馈。同样呢，齐立格教授呢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个他的故事。其实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要真的是要学会感恩， 要感恩别人花在你身上的时间。 对。然后呢，第三一点说的是改变自己和想法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啊。说遇到一个新的想法，大多数人会进行评价，这是一个好主意，或者是哎呀这想法太糟糕了，就根本不靠谱啊。其实想法并没有好坏之分，而且很多时候呢，糟糕的想法能够产生真正了不起的东西。 是吗？糟糕的想法。哎，在课堂上呢，齐立格会让学生们为一家全新的餐厅想一个坏点子，比如说一家建在垃圾堆里的餐馆，然后呢，或者呢，他是在一家服务很差、环境很脏的餐馆。那么当学生们把坏点子交给他的时候，他再把这些糟糕的想法重新分配给他们。齐立格给学生布置的挑战就是让这些想法化腐朽为神奇。 就是因为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呢，就是说尤其是在我们创业的时候，包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的一些创业项目，甚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创业者，他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情，你就比方说他们做猫猫狗狗的做了一什么，我们先保留一下神秘感啊，我们先不说他们做了一什么东西，就你觉得是吧，做点什么猫粮狗粮，你还能做什么？ 一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小生意 啊，对吧？但是呢，把小生意却，对吧？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固定的想法。说什么你这个养猫的、养狗的，是吧？你有条件的给人买点好的狗粮，是吧？甚至还有进口的。那你没条件的，那么家人剩一口什么吃的给吃得了呗？ 那怎么行吧？ 对吧？但是就是，恰恰我们很多数人觉得不成的事儿，或者这事儿行吗的事儿，有怀疑的时候，往往别人会肯定。这是糟糕的想法，但是呢，别人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对吧，就要产生自己的思考。 是的。 他们是抓住了一些什么样的窍门，将一个看上去不那么起眼的想法啊，化腐朽为神奇了。 哎、 这个其实也是他们这个幸运的来源。 哎，对、嗯，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在我们漫漫人生路上，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嗯，就是固化的思维啊， 固化的思维， 对，然后你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啊， 嗯， 总是用你的一种角度或者说某几种特定的角度去看待人看待事物，然后做出下一步的行动上的一些判断，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 是的， 所以说大家， 所以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变得更幸运呢？要走出舒适区， 走出舒适区， 然后呢，要尝试去发现那些看上去不是特别好的想法，然后呢，也要努力的这个去结识新人，进入到新的一个环境当中。 对，然后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啊，真的是就是觉得，你不 care 的事情。我不关心的事情、我觉得它根本不靠谱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有精力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花在那上面，我们去思考一下，说不定给你的世界 带来一个新的思路， 带来一个新的思路，如果是那甚至还说不定带来一盘大的生意呢。都是不一定的事情。 是的， 小伙伴们啊，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7啊，上半个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职场新研究新观察就是这些。那么下半个时段呢，大家不要走开，我们进一段整点的报时。这个猫猫狗狗的两位创始人呢，现在已经这个来到我们的很快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期待一下。然后下半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待会儿见。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I love a place where the grass is really greener. Warm, wet and wild.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 Sipping gin and juice.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西在南，分享首席百方，拿以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9: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活力982的房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跟我们互动起来。 哎，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又有大咖、 又有大咖、又有大咖，是两位非常年轻的创业者，目前呢已经有一位啊带着他们的产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了、然后另外一位呢这个吴进同学啊，这个也很快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猫猫狗狗的创始人啊，这个李希怡还有吴进。来，希怡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Hello，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的。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啊，说这个猫猫狗狗的两位非常优秀年轻的创业者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并且带着他们的产品。我们先来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啊。然后这款产品呢，这款产品是昨天的时候 在，昨天刚刚新鲜上市， 在小米有品的平台啊，小米有品的平台，然后上传了这个众筹，是吧？然后呢，我早晨的时候看了一下啊，这个众筹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相当的好， 还是更能大家支持 啊，还是不错的，是达到了这个预期目标的400%，是吧？因为我上面是一个2000 的 一个数字， 是的 啊， 还是第一天。 啊，才是第一天，对不对？ 怪不得今天两位老板的脸上，哇， 两位老板的脸上 感面有桃花呀， 喜上眉梢的感觉啊。因为这个众筹的周期呢是2周14天啊，所以说就是第一天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我们先来说一下对后面的这个众筹周期啊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期，来二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产品呢算是我们做的一个国民级定位的一个产品，基本上就是我们是希望就是老百姓啊养宠物的这些用户都可以闭着眼睛可以买，所以说我们这个定价都是比较诚意比较良心的，所以说我们对后面的成绩呢，就第一天的成绩基本上已经满足我们的诉求了，后面就看它就因为我们这次备的货也就是在30000台左右 啊， 就货出完就行了。 现在这个4倍是多少台？ 8000多台， 八千多台 ， 基本接近于8400台吧， 8400台啊， 420%这样的比例。 这个是符合你们的预期还是超出你们的预期啊？ 基本上超出预期， 超出预期啊， 基本上超出预期啊。 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吴进是我们的这个创始人兼 CEO 啊，就是我是 CMO 负责市场和销售这一块。那我的预测其实是10000台， 他非常乐观的。 对，因为吴进作为 CEO 还是保守了一点啊，就5000台，但是我们实际上最近会是一个中间值啊，8000台也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从这个数据上反映出二位的结合也是一个啊非常好的良性的一个循环。 谢谢。 好吧，这个我们卖了这么多天，卖了这么多酒，这个卖了关子啊。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吧，我们在这个小米有品众筹的，这是一款什么样的这个产品啊？猫猫狗狗用的一款什么样的产品？ 这个产品定位呢，其实特别刚需，就是动物喝水的。我们解决了动物喝水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做的是一个宠物的饮水机 啊，一个宠物的饮水机。 对 啊， 宠物饮水机， 就是我之前呢也养过宠物， 我也养过， 都养过。 就是你喝水，你给它放一盆儿还不行吗？就是它要做一饮水机。 是 啊，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问我们，就是会不会是一个那个过度升级的这么一个产品，或者又做得太用力了。其实呢，我们研究了这个动物的习性以及整个宠物行业的底层的数据啊，其实我们发现有几个点决定了这个产品其实是一个刚需产品。对，因为先从这个宠物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讲，因为从动物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饮食习惯和结构来讲，其实吃的大部分都是干粮。 嗯，对 对，其实对于一个哺乳动物来讲，像比如说咱们人类或者这个动物，它都是这种以含水量比较高的这种饮食结构为主的。 嗯， 比如说猫吃个耗子，其实耗子含水量是70%。 嗯， 啊，这些啊，那它现在需要多喝水，我觉得耗子不太好吃的。 但是呢，现在咱们动物吃的其实都是那些小饼干， 对， 那个都是那个其实是 那种固体的猫粮和狗粮， 那个含水量只有10%左右， 嗯， 就是一下子就差了60%，就是，其实就等于说，举个通俗的例子，就是一个人天天吃饼干。喝水， 嗯， 这是它的饮食结构。其实这个对于人来讲，肾脏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对动物更是如此。所以，因为当前的饮食结构决定了它是缺水， 哦， 真的是缺水。而且我们这个数据呢，还专门去跟那个宠物医疗的一些机构，包括一些专家去做了验证。 嗯， 那个，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动物到了6岁啊，就是老年期了。 嗯 嗯， 它那个肾脏和泌尿系统的发病以及致死率，都是排行第一的。 嗯， 这个医生给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数据太少了，因为中国的宠物行业现在也就是才刚刚增长嘛。 嗯， 所以说对于吃饭这件事情，对这个事情的影响，就缺水这件事情对它的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这是第一个点。其实还有第二个点，就是。动物天然喜欢喝流动的水，就是， 哦，天然喜欢喝流动的水。 对，就是我们这个饮水机，不光是我们的，还是竞品的。其实我们都发现，只要是动物用了这个饮水机，它的这个饮水量都会增加2倍到3倍。 哦， 为啥呢？再举个通俗的例子，大家能理解的，比如说响尾蛇，大家知道吗？ 嗯， 响尾蛇为什么就大家叫响尾蛇？是因为它尾巴会哗哗哗响。 对， 那个哗哗响是干嘛？其实那是模拟水声。就是模拟这边有一个流水或者一个小溪的声音，所以野兽就会蹭的凑过去， 嗯， 然后就会去喝。 因为对于这个就是进化的过程来说，我们叫这个从这个生物学上来看， 没错， 可能这个流动的水它的背后有一个词叫做新鲜，对吧？ 是， 越是流动的水越标明了它可能是卫生洁净，然后是安全的，所以可能动物它的本能就是对于这种流动的水会更降低这个它的戒心。而对于可能这个我们说这个比较沉浸的，比如拿一个碗盛一碗水的话，它就没那么爱喝，是吗？ 其实你不要说动物了，就比如说咱们人类做那个野外生存的时候， 嗯， 如果有一滩湖水和一个流动的溪水， 嗯， 其实一定要去喝溪水，而不要去喝湖水，因为湖水它是死的，它一旦是不流动的时候，它里面的那个微生物啊，包括细菌啊，增长滋生都会非常的快， 嗯， 但是如果有活水，就是源头有活水的话，相对来讲这个水是安全的。 看我们有的这个网友说流水不腐哈，这也是我们的老话，是吧？ 对， 嗯，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是的， 嗯。那么我们做的这款产品，其实，市面上应该也会有其他品类的一些竞品，对吧？ 也会有， 也会有。那么我们的产品它是，嗯，就创新的一些地方，它究竟在哪儿？然后今天这个二位创始人呢，在他们面前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台这个他们做的这个猫猫狗狗的属于。他们的一个独创的一款饮水机， 嗯， 啊，我们可以打开之后给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我们来展示一下，然后就这个对我们，然后我们手把手的讲解一下我们这款产品跟其他的竞品究竟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有什么样独特的点、独特的设计在里面啊。 我来把这个取一下， 没问题。 对，然后。哎，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像一个白， 非常的小，像一个小的电饭煲。 对，我想说像一个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饭盒。 嗯， 这个大家能看到。 对，现在我们现在大家是可以看到的。 对， 嗯， 就是这么一个挺简洁的一个产品设计。 嗯， 那么它我们先从 需要就是提前储一些水，对吗？ 对，其实，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呢，它是个三段式结构。 嗯， 就是里面这个底部啊是个底座， 嗯， 就是专门因为这个地方就放在那个家庭的位置，它基本上就不太会移动的，因为如果每次我们加水都带着底座去跑的话，其实会特别麻烦，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分开了。然后这边是一个水槽，这个水槽呢就是我们日常用的时候去加水，我们直接就用这个水槽就行了 啊，直接可以拿出来。 对，直接可以拿出来，是一个分离式的一个结构。 嗯， 对。 然后 我们这个产品呢，其实总体来讲主要还是从结构上去做了一个极简的一个设计。 嗯， 为啥呢？因为添水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日常的行为。 没错， 对，所以对于日常的行为呢，我们是看的其实比较重，我们是希望让这个日常的行为变得不打扰用户，不让用户觉得麻烦，而且在整个清理的过程中一定要简单和方便。其实大部分竞品啊，可以讲是90%的竞品，他们在那个中间的这个部分，它是把水泵和那个就是电力的这一块系统放到水槽里，但是其实我们认为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清洗的时候，它的底部的那个设备那些电开关啊泵啊这些东西我们是很难清理到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极简的设计，把它分离了，就是我们把泵跟上盖放在一起，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是这样做的 啊， 然后水槽呢里边就是一个纯粹的水槽， 一个纯粹的水槽。 这样会改变这种有一些泵在这个水槽里会滋生一些细菌，对吗？ 是因为我如果泵在水槽里边的话，我肯定清理起来会特别麻烦， 嗯， 特别麻烦，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就看起来其实挺不起眼的，但是其实在我们日常使用中，用过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用户啊，他们都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方便，就他基本上两三天他就搞一次，加一次水啊，清理一次，他不会觉得烦， 嗯， 他一点都不会觉得麻烦。但是传统的那种，他总是有一些地方他是够不到的，他是没有办法去清洗里面的结构的。 嗯嗯， 对。其实再讲一个细节点，我觉得这个细节点我们团队当时也是讨论了很久，就是这个上盖上面有个提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就这个上盖 有一个白色的一个 对 小提手， 一个小提手。 这个呢，其实看起来特别小的一个东西，其实特别重要。为啥？因为我们用户在用的这个过程中啊，我去拿下来的时候，之前呢就是市面上的这些竞品啊，它是没有这个设计的， 嗯， 就它其实就是为了好看或者为了一些 极简的那种感觉， 对，它就没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们在用的时候就发现特别难抠，包括竞品的，包括我们之前的设计， 嗯， 所以后来我们就单独为这个事情重新修了模，重新改了设计，然后加完之后用户反响特别好，就大家会觉得很自然，就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应该存在。 嗯， 对， 本来就应该存在。 对 对。然后刚才那个我听两位说，这个就是我们要喝活水，要喝流动的水，尤其是小动物可能更是这样。 没错没错、 啊、 没错。 那么就是这我们这个就是也是能够做到活水吗？还是 是这个我们是一个活水泵，大家可以看一下里边是个泵、嗯、就是说这个加完水之后啊，就是往这边一放，然后它自己就开始一个循环了。 嗯， 然后上边这边我们做了大概110毫升的一个储水区， 嗯， 动物基本上可以就是说一直有这么一个水面够它去喝的、 嗯、 其实模拟了那种在自然界的一个溪流的那个水面 啊、 嗯、 这么一个区，而且不停的在冲刷， 嗯， 这个水流不停地在冲刷， 不停地在冲刷。 对、 啊， 然后我们在中间这个地方呢，还做了一个滤芯，在中间这个下水区做了一个滤芯。 嗯、 这个滤芯呢、 嗯，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那个抑菌和隔绝毛发，因为这些残渣啊都会在这个地方去隔绝，这样用户每次清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拿出来清理一下就 OK 了。 嗯， 其实结构上是做的特别简单 啊。 对， 哦，就像你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了残渣呀，或者有了毛发，这动物也就不爱喝了。 是是是， 对，其实 因为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毛发和残渣会引起水的变质。 是、 嗯、 对啊，就是包括说像我们日常喝的水，可能你放个两三天之后呢，里面就会有一些浑浊， 没错。 对这种水呢，其实动物也是不爱喝的。 是， 那建议其实是一天更换一次水，这个对于宠物的健康一定是最好的、 嗯、啊！对对对， 其实我们今天一上来就聊了这个在众筹的这个产品哈、啊，这、 嗯、 都还没有讲两个人各自的故事呢， 对 对吧、 哎嗯？ 这个通常哎，我们有这个小伙伴问说多少钱一个？ 这 个能在节目中说吗？啊， 对，因为目前呢，其实我们猫猫狗狗的宠物饮水机是在小米的有品平台众筹， 嗯 啊，现在目前的售价是99元， 99元， 对， 啊、 可以说是。对，百元以下了，可以说是闭着眼睛买的真正的一个好的产品， 白菜价哈、嗯、这个我不知道其他的竞品大概是一个什么价位，其实也有非常非常高档的这样的宠物饮水机，对不对？ 是的，没错。我们在做这款饮水机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是想 对标的是海外的产品，包括一些日本的产品。 嗯， 那我们对标的这个竞品的价格一般是在就是1500左右这样的价格的产品来做的。 这么 贵？对对对。那你回归到我们国内来讲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厂家友商也在做类似这样的产品，也很不错 啊。 对，但是他们的产品应该会在200到300这样的一个期间内。 是。 那我们就希望真正有一款亲民的价格的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回馈给我们的用户，所以我们把价格就定在99元。 啊， 是这样。 对，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啊， 太有诱惑力了。这个之前红华老师也来过我们节目哈， 嗯， 说小米的这个最狠的地方就是在于用非常高的品质，然后给出就是和某宝比也是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价格， 是的， 对吧？ 是的， 嗯，要先自残三刀，对吗？ 对， 这个，把这个利润削得特别薄才能够上市哈。 对， 就是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来过做这个猫猫狗狗生意，做宠物生意的，然后也给我们建立了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哈。就是说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宠物市场其实还是一个蓝海，有非常非常大的成长空间。 明白。 就是二位是不是也是盯住了这个市场？ 对，这可以让吴静好好介绍一下这个行业。 好的好的，这个吴总来跟我们说说。 就是这个我其实简单介绍一下我这边的背景啊， 嗯， 因为我自己是那个小米生态链那个出来创业的， 嗯， 我之前是在紫米。 紫米， 紫米，就是我们其实那个紫米啊，可以讲在生态链内部啊，在小米体系内啊，一直都是做爆款，做的特别多的一个企业。对，所以我 紫米都做了什么呢？ 紫米做了那个 Power Bank 移动电源， 嗯， 小米移动电源就是紫米做的， 嗯， 包括那个音箱啊，包括彩虹电池 啊， 嗯，其实都是紫米做的，非常的， 嗯， 就是基本上我们当时在紫米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企业定位特别精准，就是做爆品，而且是紧跟着雷总的这个思路去做那些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一些好产品。 嗯， 正儿八经的，真的是，其实就是把利润都让给了那个用户， 嗯， 然后我们自己去承担这一个很大的一个生产和成本。 嗯， 对，所以我当时出来的时候呢，就觉得，就刚才主持人讲的很对，其实宠物赛道是一个非常好的优质赛道，而且它的客群也特别优质。 嗯， 对，但是我们当时出来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品牌，很多的那个商家也好，他其实都在收割这帮用户的智商税。 嗯， 智商税。 对， 就比方说这个就是一个特别贵的饮水机，它的功能啊，或者说这个效果反而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好。 对，就是它这个其实不仅仅局限在这个用品了，就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些宠物食品也好， 嗯， 宠物零食也好，包括用品也好，包括服务也好，其实都是特别昂贵的一个成本。 嗯， 但是用户因为这帮用户太有钱了，所以他也没有那么敏感，所以很多品牌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溢价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当时进来的时候呢，其实就带着小米价值观进来的，其实就是想把这个行业拉到一个常态的一个水平。 嗯， 就对，就是而且是在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智能硬件这一块，我们是希望尽快普及，因为如果它仅仅是满足10%的用户的需求的话，我们认为这个价值是不大的，这个市场也不大。 嗯， 因为在我们体系内经常有一句话特别重要，叫量大利小利不小，量小利大利不大。 嗯， 因为本质上来讲，中国市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质的利基市场。 嗯， 所以我们只要其实是定位在80%的用户的80%的需求，这个市场和品牌的那个价值就会非常非常高。 嗯， 所以我们也是坚定的在走这条路。 嗯， 量大利小，利不小。 对， 嗯， 量小利大，利不大。 没错。 大家好好品味一下这两句话哈，啊，真的是有深意。 嗯， 也就是薄利多销啊。 没错。 嗯，因为基数很大。 对，其实今天早晨我在听一个这个，知识类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啊，就说这个，因为这个最近这两天啊，可能这个就是哪儿有点绿啊，绿的比较厉害啊，然后呢就这个， 哪儿都有点绿， 对，然后这个就大家呢有点这个好像有点这个人心惶惶的意思啊， 是， 就开始对标这个，说把宜家做出来作为一个参照，说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什么，说这么多年其实就是一句话，然后不断的压缩自己的成本，然后调整价格，让消费者能够越来越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 而且其实也是在提升体验，和在提升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品质。 对， 二位都是宠物爱好者吗？都养了什么宠物？ 我先讲一下我，待会儿西西再说他的。 嗯， 就是我自己呢，我从小我们家里是养狗。 哦，养狗。 对，就是从我记事开始，因为有记忆开始，我们家就有狗。

这个刚才说这产品什么，首先是便宜，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智能方便， 是 对吧？ 嗯， 啊，然后就是提升， 价格放在第二位。 就猫猫狗狗也需要消费升级嘛， 对 吧？ 对，首先还是说在就是真正要产品好， 嗯， 产品好才有它的力量在， 嗯， 然后无论是价格，无论是其他的因素，后期的推广，其实都是辅助的因素在， 嗯， 对， 嗯， 产品好还是根本。 哎，对，没错。 一开始是发现了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痛点呢？去做这款饮水机， 这个我跟吴静会有不同的，我先介绍一下我这块吧，为什么去，我们想，我想去做这个事情啊，因为之前我养了三只狗，对，就是这个在小的时候养过一只，然后呢上大学偷摸在寝室养了一只，然后回头就来了北京之后呢，也比较寂寞 啊， 空虚 啊，可以理解的。 然后对，养一只狗作为陪伴， 空巢青年。 对，但是现在都已经有宝宝了，现在都已经有宝宝了。嗯，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就觉得，养宠物过程中啊，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啊，嗯，我就给我家的这个泰迪的这个宝宝，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实木的床，对，一个实木的床。对，我光那个床啊，就各种。 我提问。 好的，你说。 请问狗狗睡觉要睡床吗？ 啊，当然不一定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说，第一它别着凉，对吧？ 嗯， 对。第二，它能睡得跟我一样好。 嗯。就别让它睡地板上那种。 对， 嗯， 对， 对， 对， 还是有一个，就有一些科学的依据在里面，就是不能让它着凉啊，对肾呢，对各方面还是不好的。 嗯。 对，所以那这过程中买了很多东西，就觉得哎，这个产品怎么这么烂？就是说又贵啊， 又 不好用，然后用一阵就坏了。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包括我其实一直是一个就算是创业青年吧， 嗯， 对，我在三星待了五年， 哦， 对，做项目经理，然后回头呢，我被挖到小米这边， 嗯， 然后我也是相当于从小米体系内又出来创业， 嗯， 然后又做了小牛电动，对， 嗯， 然后回头来今年我开始做整个的猫猫狗狗这个项目， 嗯， 对，我就算是一直在创业往下走， 连续创业者， 对，算是一个连续创业者。 是做小牛电动车 啊，没错，小牛电动车我是初始的员工，对，那边是做那边的市场的总监，是这样， 嗯， 啊。所以现在就是大家一起来合作做这样的项目，想把这个项目真正的把产品做好，然后呢也能给我们的用户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好的产品， 嗯， 对，做一个你说消费升级也好，你说是这个更新换代也好，就闭眼睛买就好了，反正就99块钱， 嗯， 是这样。 嗯 嗯， 嗯，吴进呢？吴进对，做这款产品，然后刚开始说也是之前是一个宠物爱好者， 对，就是， 啊， 其实我们当时切这个产品的时候逻辑其实特别简单，包括， 嗯， 我们这只是第一个嘛，其实后续还有一些大招我们在等着放，嗯，就是， 啊，那就是其他的产品， 对，就是我们刚开始做的， 啊， 其实我们就比较可能就是整个团队也比较实在吧，因为都是坚持那个比较厚道的一个价值观的， 嗯， 所以我们是只做刚需， 只做刚需， 对，只做刚需，就是， 嗯， 一些特别虚的或者特别炫的这些东西，我们是刻意回避，刻意不做。 嗯， 我们先把刚需这件事。 能不能举个例子？现在有什么市场上比较炫的东西？ 就比如说西姨刚才买的那个实木的抽抽睡的床。 是是是，对， 是因为其实宠物这个行业它有一个特性啊， 嗯， 就是我们讲到行业本质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宠物行业本质有一个本质就是那个母婴的本质。 母婴的本质 就是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年轻人养宠，因为这一波的宠物行业的用户啊，是以95后为主的这波年轻人，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用户群，就是他们在城市里，尤其是一二线城市里，在工作压力很大的，就刚刚西西讲的这种情况，就是我来到一个陌生城市，其实我正儿八经就是一个空巢青年， 没错， 我离开父母，我可能11、春节才能回家两次， 嗯， 有时候十一忙我都春节只能回家一次， 嗯， 那我大部分时间是特别孤独的， 嗯， 特别需要一个精神寄托， 寂寞空虚冷， 真的是， 嗯， 所以说这时候一个小动物，一个有血有肉的小动物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品， 嗯， 所以说我们在看待这个跟动物相处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就跟那个养孩子是一样的，就它的智力决定了，它的智力就是永远都是在3岁左右， 嗯 嗯， 嗯， 人类婴儿的这个智力永远都是3岁以下嘛。 嗯嗯， 但是这个行业比较特殊，就是它有一个长周期，就是它15年都是这么一个周期。所以说我们回归到这个母婴行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一定要摆脱那些特别炫酷的东西，一定要回归到质量，一定要回归到品牌力，一定要回归到产品力，你才能这个品牌才能立住。我举个例子， 嗯， 比如说像三鹿， 嗯。 现在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就是现在不管 知道这个三鹿之前事件的人再也不会买三鹿产品。 嗯， 对， 因为在母婴行业，你一旦伤了口碑，你一旦做的太出格，你整个品牌就没有翻身之地了，嗯， 失去了明星， 失去了，而且它这个失去会非常跟别的品类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宠物也是一样，宠物其实本质有一个很重要的本质，它就是母婴属性，所以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一定是坚持产品力的，产品力一定放在最前面。 嗯， 对。 所以这款饮水机是不是之前做了很多的测试？ 非常。 我很好奇，就是这种测试是怎么做？你们会邀请很多猫猫狗狗来？ 这个是肯定的，就是我们会做两大块吧。 嗯， 第一块就是我们先做竞品的分析， 嗯， 因为竞品从原始的形态就是一个那个水泵， 嗯， 再加上一个像比如说刚刚西讲的像日本啊或者美国的一些1000多块钱的一些机器，其实我们都是做过那个深度的一个体验， 嗯， 把他们的那些优点和缺点全部要那个拆解细了，就是首先我们得拜人为师嘛， 嗯， 先看看别人做的哪些地方做的比我们好， 嗯， 哪些地方做的不够好，这样的话我们是基于别人好的地方再去找到我们自己做的更好的地方， 嗯， 这样 不断优化。 对，这个周期其实挺长的，你像洪老师之前来过那个咱们这边嘛，我们这一套呢其实洪老师那边有一套完整的方法论， 嗯， 特别特别棒，所以我们是严格的按照这个作业来做。 我们也是谷仓洪老师的学生， 对，洪老师的弟子 啊， 对，所以这个过程呢就会发现很多问题。虽然这个产品其实看起来很小，但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就是我们能在里面改善的这个细节点特别特别多， 嗯， 特别特别多。而且这只是其实我们今天带过来的，这只是我们的基础版。 嗯， 我们在后面还会有一个那个更惊喜的 升级版， 升级版，那个呢其实会解决更多的痛点。 这个基础版做了多少，应该说做了多少款吧，或者做了多少次才达到你们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从模具的修改来讲，至少改了有4到5次， 嗯， 至少4到5次。 嗯， 对，因为这个中间有很多的问题都是你要不断的去权衡，比如说举个例子，像上盖出水的地方，它的那个出水速度和它的噪音的这个平衡点，因为你出水越大的时候你噪音就越大，你冲刷效果就好，但是你噪音就偏大，有的用户又喜欢偏安静的这种声音，那我们要怎么样解决它冲刷和噪音，这都是需要不停的去尝试。我们上盖光一个上盖的模型我们大概就已经开了，光结构手板那一块我们就开了几十个来去测试这个最终的一个稳定状态。 嗯， 对， 对，你像这个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其实不仅我们去分析国内的一些比较还很主流的产品，那他们的这些不足，那我们一定是通过这款产品去改善。那比如说其实这款产品我们最大的投入是在整个结构上，就是对整个结构呢进行了一个重塑。嗯，我们看到很多市面上的产品，他们的结构就是很薄的一层单层底托，对，它所有的电子的部分呢都在整个的内筒上 裸露的， 对 啊， 嗯，整个，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整个的产品就是空空的，你看不到任何的电子元器件， 嗯， 对 对， 而整个的电子的部分我们全部夹在这个双层底托里面， 是， 那这样呢其实保证一个真正的水电分离， 嗯， 安全性的确保， 嗯 啊，又能把整个的结构上做得很美观，那这一个内筒就很简单， 嗯， 甚至说整个的这个水泵的设计，其实我们做了一个悬空的水泵， 嗯 啊，我们看到市面上所有的竞品其实是在内筒上， 对 对，但是这种做在内筒上的产品呢，就是它的共振很大， 是， 嗯， 它的共振很大，那水是有助于去吸收所有这个水泵的共振的， 没错， 这个有助于减轻整个水泵这一块的噪音。 嗯， 对，所以像包括一些滤芯的设计，那我们其实也做过一些这个专家的一些实验。 嗯， 对，24个小时其实也是可以达到这个100%的软水， 嗯， 甚至可以去掉97.多%的这样的一个余氯。 嗯， 自来水最大危害是在氯嘛。 嗯， 对，所以整个的设计上。然后我们还是确实是真的下了一番功夫，也是精益求精。 嗯， 对，是这样来做。 嗯， 其实这个噪音这一块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当时在跟那个泵厂，我们去泵厂以后啊，去跟那个泵厂去聊，因为他们是出了全国最大的那个水族泵，就这个供应链的老大呢就跟我们聊的非常多，很深入。其实整个之前的竞品的它的那个结构啊，它是泵和那个底壳啊也好，它是固体相连的，为什么噪音会显得大，就共振会显得大，是因为它两个固体在碰撞，它这个噪音你就解释 解吸收不了， 嗯，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悬空设计，有什么好处？就是我把它悬在水里，而且我们那个连接管是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又一是悬空，二是软管，就可以把这个共振给它消解掉， 嗯， 所以从整体的泵的那个噪音的泵的噪音角度来讲是非常非常轻微的， 嗯， 对，几乎你贴着耳朵贴进去，你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确实是做产品的哈，这个做制造业的对于这个产品的科技的细节和各种硬件的细节非常的在意啊。 是， 刚才其实在上半个时段最后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吴总每个月投入在自己家宠物上的这个成本是200元是吗？ 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没钱，是两三百 啊，两三百 一个月啊，两三百。 但是后面现在就是随着收入的提高呢，而包括宠物的增加，我之前养一只，现在养三只，所以现在 三只狗还是猫 啊？三只猫， 对， 三只猫。 这个再提一句啊，就是吴京呢，他是一个就很有爱心的人，包括我们整个公司每个人都是养宠物的 啊。 这兄弟他一个人收养了十几只猫， 对， 现在对是养十几只， 然后 浪猫，对， 然后我养我有吸猫体质，因为走到那个小区啊或者楼下、包括办公室附近，我就会捡到猫，然后我捡完之后呢，我就送给员工。就然后我捡了十几只， 你捡， 这是给员工的福利还是压力？ 特殊的福利， 特殊的福利啊！有员工可能不那么想， 今天老板给我赏了只猫。 老板给只猫啊！但是 你们现在有没有经过一些调研？就是现在的这个中产啊，或者白领，他们每个月投入在自己家宠物身上的这个花费有多少？ 根据去年的那个宠物行业的数据来看啊，一般来讲是在500元左右， 500元左右。 对，但是我们有一些用户比较典型的，或者比较重度的用户呢，他一年大概要花到50000块钱在两只猫身上。 两只猫五万啊，那这个五万，比如说，那首先这个，我觉得粮食这肯定是一个必须要的花费。那比如说这个五万，我一般花在粮食上都会有多少？ 粮食其实还好，比如说像宠物的，大家吃的最好的粮食就是渴望的。 嗯， 渴望的话，一个月像一两只猫的话，其实大概在1000块钱之内就绝对搞得定。 那就是这个两只猫一年10000多块钱的粮食， 10000多块钱， 差不多3万多，那其他都花在哪？ 就是举几个例子 啊， 所有的这个 Gucci 啊 LV 啊，对吧， 对， 有很多的奢侈品品牌出了猫狗专用的一些衣服啊绳啊，一条10000多，对，就各种饰品。 还有就是现在做宠物美容真的特别花钱，我们家门口有一个看上去非常高级的宠物店， 一次就是大几百。 这个狗狗在那个台子上，那个就简直就是像高级的理发师在为它服务， 是。 然后狗狗已经完全就是享受那个状态 啊。说到这里啊，其实我插一个数据，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冷知识啊。这是我们在那个2008年的时候，2008年出的一本书，他写的是美国之前的那个国务院总统的一个顾问，他写的一个数据特别好，好玩。他说，美国在美国1%的宠物过的生活，超过了全人类99%。对，你细思恐极啊，这个数据细思恐极，特别有意思。 对，我其实昨天在朋友圈呢，然后把咱们这个众筹的消息呢发到朋友圈之后，有朋友就给我下边留言说，我自己都没有饮水机。 现在是 人不 如狗，人不如猫。 啊， 就很多真的是这个非常有财力的这样的家庭啊，可能专门还有专人去照顾猫和狗，所以刚才说的这个母婴模式，我觉得还是有代入感的。这个空间还是蛮大的。 没错没错，这其实除了母婴这个本质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本质也特别重要，就是这个行业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精神行业。 精神行业， 你说一个精神本质的寄托嘛？对， 没错， 缓解你的压力啊，给你很多这种情感上的带路。对， 因为这个行业目前就宠物，咱们养宠物这件事情啊，它本身已经没有任何的经济性了。就我们现在养猫也不是为了逮耗子，养狗也绝对不是为了看家了。它其实就是为了一个，你想，我们它是一个纯投入嘛。通俗一点说，就是赔钱货。我们有的用户，我们有的用户跟我们那个抱怨，就是说，我就养了一堆赔钱货。但是其实他为什么会养呢？会坚持养呢？是因为他其实是他的一个精神寄托 啊。 他每天工作这么辛苦，或者外面的世界这么复杂，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尔虞我诈的东西太多了。动物是一个简单的形态，因为它的智力也决定了它永远就只能是个简单的形态。它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情感。 对、嗯、那么这里边其实我刚刚突然想到啊，那就是既然它是一个情感投入的话， 没错、嗯、 那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消费那会有理性的部分，那么如果说情感消费的话，那有的时候一定会充斥着不理性的消费，非理性的消费啊。所以因为我刚才想到了一个、嗯、我在朋友圈里然后有一个朋友， 嗯 啊，这个你要说他是白富美吧也不过啊，就这样这个一位朋友，然后呢可能养了一只拉布拉多、 嗯、 啊，可能出现了是皮肤上的毛病，反正就配图啊，然后那个狗狗身体上的毛，我就除了头好像基本都快掉光了。 嗯， 然后那个姑娘呢就 皮肤病，这个是皮肤病、 啊、就配了一句文字，就说我倾家荡产，我也要把你治好。 是 是是 啊， 这就是一种，就是你看我现在我刚有孩子，就是刚有儿子， 嗯， 那就我也十个月了，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就跟如果说我孩子有病啊，就是我倾家荡产，我也把孩子治好。就包括之前我家， 这个、是没错的。 我买回来我的那只小泰迪的时候，嗯、因为、嗯、可能也是我 生病， 对，也是可能我不仔细啊。然后呢，买回来第二天就病了。 嗯。 然后呢，我连着在医院陪着他熬了三天夜，就是、 哦、 白天请假不上班了，就天天陪着打点滴，打了三天，就是这样，就是我一定要把他治回来。 嗯。 对，就这个生命是我的。 嗯。 就是这种感情在，嗯、就真的是一种精神寄托在。对， 而且我觉得未来这个趋势会越来越 扩散。 对 对对，我分享一个欧美的数据啊，就是欧美的那个宠物得了大病以后，继续治疗的比例接近80%。 嗯， 哦， 对，就是基本上都会治，除非那种特别已经不治了，那为了减轻动物的痛苦他选择安乐。 嗯， 但大部分都是会，因为他尤其是在美国，比如说美国的养宠率已经接近60%-70%了。 嗯，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常态化的一个日常的一个， 他们会把宠物视为自己的家庭成员。通常小朋友就是比如说班里啊就布置的任务，说回去拍一个视频、 嗯、 或者写一篇作文介绍你家里都有谁、嗯、会介绍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还有我的狗狗叫什么名字，这是我家里的一员，我怎么可能不为他花钱，对吧？ 对， 是。 刚刚两位也介绍了说除了这个饮水机是第一步啊、 嗯、 未来还有很多大招。 对，所以说我们也有一些期待。然后重要的是聊到这儿之后呢，我觉得二位这个好买卖呀、啊、 好买卖，能不能透露一下， 来给我们透露一下、 这个、 可以可以。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已经制定好的一个大概的两个方向、 啊、 我先讲一下我们的那个产品方向。 好， 两块。第一块就是硬件类、 嗯、 比如说像饮水机、 嗯、 还有吃饭的，或者解决它毛发的，或者解决它温度、 嗯、 加热的这种、 嗯， 一个系列的，我们会、 嗯、 按部就班的去出、 嗯、 去出。然后呢还有一个系列是耗材，就比如说像吃的，像猫砂、 嗯嗯、 这些零食啊，或者猫饭鲜粮，这些都是我们的、 嗯、 这种耗材类的，就是它每个月都要去复购的。 嗯， 但是硬件类呢它相对来讲是一次性消费、 嗯、 就比如说买了饮水机我可能2年都不会换了，对吧、 嗯、 或者买了一个喂食的可能3年都不会换。 嗯， 但是像那些吃的东西，像猫砂我们每天都要用， 嗯， 像那些猫饭或者零食啊我可能定期就要去买。 嗯， 所以我们整个的产品系列是分这两大块来做。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我还是大招。对，其实我们现在啊就已经有的产品的饮水机是第一款的智能硬件产品。 对， 那实际上我们已经有的像猫砂其实我们是有的。 对 对，像鲜粮我们也是有的。 嗯， 对，这些都是已经包括冻干啊，包括这个无骨鸡腿，就是这是我们已经做出来的成品。 啊、 嗯、其实我们这个公司之前我们是叫一日猫。 嗯， 对，然后我们是今年年初呢从一日猫升级的品牌升级啊到猫猫狗狗。 嗯， 那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就是之前是我们是做了很多的这种线上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个一日猫的 APP。就是它是一个吸猫的一个平台， 嗯， 云吸猫的平台， 嗯， 云养猫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嗯， 里面有些图素啊视频啊， 嗯， 其实就是为了缓解大家的压力来做这样的一个 APP。 没错， 那现在目前也是将近100万的下载量， 嗯， 对，也拿到了很多这个平台的这个各种奖项，比如说小米的呀 vivo 的呀， 嗯， 这样的奖项。 嗯， 对，那剩下其实我们也自己也在做一些小程序，那比如说像这种喵星日记， 对 对，就类似于这种给大家一些娱乐性，一些在精神上一些好玩的东西。 嗯， 对，这是我们之前在做 的一些产品。 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这个就是回归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精神本质。 嗯， 因为这个行业本质决定了我们要做啥。 嗯， 就我们做事情的逻辑和依据其实是看行业本质。 嗯， 对， 对，就这里面我觉得应该可以打一个小广告啊。嗯、对，毕竟这个刚才也说了，说我们做了现在这个猫猫狗狗的智能饮水机，然后在这个现在小米优品这个平台众筹啊，99块钱，然后我们也做了像这个一日猫的 APP， 喵星日记的小程序，那我们也自己做了像这个猫猫狗狗服务号这样的公众号，那我们又把我们很多的东西是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去发布，对，甚至我们也做了我们自己的社群，然后呢包括现在也做了我们自己的抖音，对，大概也是 粉丝会， 对，包括我们一些做了一些同城会，对，就是我们也在做自己的这种粉丝运营，对，我们希望说有了流量，那我们也要有产品，但是有产品也得有也有流量，就是两边就是两只手，两只手，一手抓流量，一手抓产品， 互相补位吧， 对，互相补位，互相提高，是这样，对， 这个抖音有多少粉丝啊？ 8万多， 哇，也厉害， 对，就叫猫猫狗狗， 各种厉害，我赶快打开了抖音看一下，云吸猫是怎么一回事？ 对，很多好玩的视频， 对对，然后感觉这个聊起来之后呢，这个猫猫狗狗的话题，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品，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在节目的最后，问问两位，就是，对创业这件事情怎么看吧，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之后，然后这个众筹的第一天我们也取得了还不错的成绩， 是 啊，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或者说来我们展望一下未来，我们对创业这件事情现在目前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 顶不进来， 这个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因为我自己想创业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缘起一个电台节目，对，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其实就特别喜欢听那个东吴相对论，是一个非常 东吴相对 对，是梁冬的一个节目，非常非常喜欢听。博凡老师很睿智，非常的厉害。然后当时在听了，就那个时候就很混沌，很迷茫，就不太清楚自己的定位。所以在那个时候听了3年以后，其实我就萌生了一个创业的一个想法 啊， 非常坚定。所以说后面，我觉得从我自己的体验来讲，创业呢其实是一个认知提升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认知提升的过程呢其实是孤独的，因为越来越孤独，这个说明就对了，如果你发现你特别不孤独， 是 肯定就是错了， 对，其实我们就是也之前也看到过这样的文章哈，就说就是一般的人对于创业者其实是有很多误解的， 是 只看到光鲜的一面， 对，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我算是一个连续创业者了，对吧，就是一个爱折腾的人，然后呢其实这些年下来其实很累，说实话就很累，你看白头发那么多，现在 还好没有 网友们都说你们俩帅 对，就是你看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天可能3-4点钟回家，然后9-10点钟继续干，所以这样你要连续干好几年，其实对于身体对于心理甚至都特别要感谢家里面的支持，每天你可能我回去了家里面都睡觉了， 没错， 我走了人可能还没起，甚至他们已经对就都走了，所以这个就是第一要有家里人的支持，第二真的是创业是个九死一生的事儿，虽然说我之前待过的几家公司都上市了， 哇，这个上市幸运人 是 就是 对， 什么时候猫猫狗狗， 所以我们这家公司离上市还远呢 创业很累，但是创业确实能对每个人的自己的各方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高，帮助也很大， 其实我对于创业啊，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内部的一个观点，就是比如说创业我认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浓缩的一个过程，就是比如说你要想在未来10年享受一个红利期，那你就必须在前面3年你把这10年的脏活累活全干了，10年所有的委屈全部都提前承受了，这个时候你后面就会有一个利基，这个享受红利的一个 先苦后甜的过程， 对，一定是。 那么吴进和西姨应该是看到了未来10年宠物市场的一个红利期， 是 啊，然后呢这个但作为创业者吧，然后我觉得也跟既然聊到这儿了之后，那二位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想法，还有什么觉得哪儿也是红利期，对吧，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对， 那些很多小伙伴都问 说那个 很多行业，然后我们 也想创业， 没有布局的话，然后我们来布局一下， 是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啊，我首先打个广告啊，就是其实洪老师的那个谷仓学院 对， 特别有前瞻性，就是你在参加了他那个课程，那个课程其实不贵，相对于混沌也好或者一些其他的系的那些课程来讲，其实是特别优惠的一个价格，从里面你可以链接到很多全国的一些优质的创业者，而且它不分年龄， 没错， 就我们在一起上课的时候最高的有70多岁的，最低的有10几20岁的，但是大家的状态都是在奋斗在创业，那个感觉特别好，所以我强烈 安利大家，如果当你没有方向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来报个名。 哎， 对， 不知道， 特别好。 洪老师听到这个，然后通过这个节目有去报名的， 会不会 打个折？ 我给他那个，我给他截个短视频给他发过去。我下午就上杭州找他们去。 然后第二个点是什么呢？第二个点也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判断啊，就消费升级是中国的一个大的热潮。 嗯。 然后我建议，如果有一些新的创业者想创业的话，其实可以盯着女性、母婴、宠物这些赛道来做，就是偏女性向的赛道会更好。为啥呢？因为在整个价值链里啊，其实女性的消费升级的这个价值会更高，或者她们的敏锐度和那个消费力要更强。 嗯， 对，所以我建议 消费冲动也更猛。 所以我建议，如果在你的方向不是特别明确的时候，如果想做消费升级的话，其实我建议是往这些优质头部的这种资源上去倾斜去靠会更好。 嗯， 成功率会更高。 嗯， 对，我说说我的这个原则啊，就是两个点。第一个其实是你要选方向和赛道。 嗯， 那一个大的市场，它可能是几千亿的市场，比你是一个几百个亿的市场你要肯定要有价值。 嗯， 所以这个点特别重要。对， 好， 小孩和女人哈，我们的网友都听懂了， 特别简单粗暴。 哎呀，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要和今天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说再见了，然后也感谢吴静，感谢西怡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来你们的产品，分享这个产品的理念，啊，给我们带来你们的精彩的， 感谢青年说， 精彩的 青年说节目，感谢主持人。 好的，那么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我们明天再见。接下来是活力music课，请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明天见，拜拜， 拜拜， 我是郑川。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